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5号星期日，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党的18大以来，我国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残疾人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圆满收官，高居金牌和奖牌双榜榜首。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通知。 19届中央第7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累计接种超过21亿剂次。 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恢复部分国内航班。塔利班发言人称，潘杰希尔的战斗基本结束。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事业取得历史性的成就，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健康与康复治疗水平显著提高，残疾人就业帮扶迈出坚实步伐，8500万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这几天在河北省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里，大家每天都会追看残奥赛事。在疗养院的悉心照料下，这些截瘫伤员在这里幸福地生活着。今年58岁的李冬梅还成了这里走出的河北省残运会冠军。 我在河北省残�疾人运动会上，我夺得了3枚金牌。看咱们中国的残疾人运动员夺得了那么多的金牌奖牌，我特别特别的激动，把我的训练经验分享到我身边的残疾人朋友，让他们得到更好的康复。 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看望截瘫伤员，鼓励大家说，肢体健全的人可以活出精彩人生，肢体残疾同样可以活出精彩人生，并叮嘱医护人员要树立把伤残人当亲人的思想，为伤残人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总书记的鼓励与叮咛让大家倍感温暖，也带来不竭动力。 总书记和我们一一握手，嘘寒问暖，看到他就和我们亲人一样。总书记还和我们说，残疾人一样能活出精彩的人生，这句话激励着我。这两年我学了雕刻皮影，学了书法，使我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了。 我们医护人员也分批次的送到上级综合医院去进修，更好的为病人服务。不久的将来呢，我们新的民政事业服务中心马上就要落成使用了，病人就要搬入新家。我们也会针对截瘫病人晚期的一些并发症，给他们提供更加科学及有针对性的这些康复治疗护理，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13-5时期，433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96.7万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和辅助器具适配率均超过80%。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各地还通过帮扶城乡残疾人就业创业，让他们过上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在深圳，当地残联联动公益组织开展培训，增强残疾人发展能力，促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经过培训的残障人士分别走上化妆师、讲师、软件开发程序员、3D 打印建模师等10多种岗位，探索出了残障群体的多元化就业创业模式。 总书记说，残疾完全有志向、有能力为人类社会做出重大贡献，这份勉励让我倍感温暖和鼓舞。我们要继续探索更多适合残障小伙伴们的技能培训模式，带领更多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十三五期间，我国为449.3万人次残疾人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城乡新增181万残疾人就业，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田径、游泳等传统优势项目发挥出色，占了代表团奖牌的多数。其中，乒乓球、轮椅击剑项目取得的金牌数均超过项目设置全部金牌数的一半，展现出绝对的统治力。首次列为残奥会比赛项目的羽毛球、跆拳道项目共取得了5金3银3铜的好成绩。过去的12个比赛日，每次五星红旗的升起，国歌的奏响，都彰显着我国运动员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也激励和感动着国人。集体项目，男子盲人足球闯进4强，坐式女排收获亚军，男子盲人门球时隔13年再度登上领奖台，收获银牌，女子轮椅篮球创造了历史最佳战绩，摘得一枚银牌。 不管金牌银牌，在关键的时候要强大自己的心脏，将来在生活中面对困难的时候淡定自如去处理，我觉得就已经大的意义了。 从轮椅击剑选手李豪摘下首金开始，中国运动员们就在不断突破极限，有重赛依然霸气夺冠刷新世界纪录的马佳，也有初出茅庐16岁就将世界纪录提升8秒多的蒋玉燕。在游泳赛场，作为第3次参加残奥会的老将，31岁的郑涛取得了4枚金牌、4破纪录的耀眼成绩，并和队友们一起3次让3面5星红旗同时飘扬在东京赛场。在乒乓球女子团体 TT6-8级比赛中，王睿和队友们一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2008年汶川地震，15岁的王睿在那场灾难中失去了右腿。13年后，这个倔强不向命运低头的姑娘在东京兑现了自己为国争光的梦想。 因为我从地震走出来，然后这一路走来，我一直在受到国家还有社会的各种爱心人士的帮助，很多人关心我们，感觉自己很荣幸生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有爱的环境里面，我也非常的骄傲，我也很荣幸我能为国争光。 骄人的成绩背后，其实是一支平均年龄27.5岁的年轻队伍，其中首次亮相残奥会的年轻选手超过40%。参加田径项目的李璐是河南邓州一名老师，比赛一结束，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赶紧回到学生身边。 我们希望用积极进取的态度去点燃生命的激情。我呢，平时是一名老师，回去呢，我也会把这种残奥故事和学生们分享，然后激励孩子们呢，奏响生命的最强音。 在残奥会的赛场上，没能拿到金牌或者奖牌的选手依然是大多数。虽然没有拿到奖牌，但体育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残奥会的舞台上没有失败者，他们顽强拼搏的精神早已超越胜负。如今，我国8500万残疾人中，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标志着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I have visited China. 我去过中国，中国残奥事业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我们看到更多的残疾人参与到运动中来。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马上就要来了，中国运动员一定会在赛场再创佳绩，希望能为世界残奥事业发展树立一个新的标杆。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方案提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范围为横琴岛一线和二线之间的海关监管区域，总面积约106平方公里，其中横琴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设为一线，横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之间设为二线。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和横琴口岸澳门管辖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适用澳门有关制度和规定，与其他区域物理围网隔离。粤澳双方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区域采用电子围网监管和目录清单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实施特殊政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战略定位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发展目标是到2024年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时，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体制机制运作顺畅，创新要素明显集聚，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与澳门有序衔接， 在合作区居住就业的澳门居民大幅增加，秦澳一体化发展格局初步建立，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支撑作用初步显现。到2029年，澳门回归祖国30周年时，合作区与澳门经济高度协同、规则深度衔接的制度体系全面确立，各类要素跨境流动高效便捷，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秦澳一体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全面彰显，合作区经济实力和科技竞争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高效运转，秦澳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目标基本实现。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本台消息，近日，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通知》，就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提出明确要求。通知强调，要学讲话、悟思想，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上下功夫，对照9个必须根本要求，充实完善重点民生项目清单，确保问题准、措施实、效果好，进一步提升为群众办实事的质量水平。要守初心、担使命，在持续推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上下功夫，聚焦助力乡村振兴、服务一老一小、帮扶生活困难群众、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抓住用好国庆节等重要时间节点，集中推出一批惠民利民的政策措施，让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实践活动效果。要敢担当、勇作为，在着力破解硬骨头问题上下功夫，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发展亟待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民生历史遗留问题，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领办，拿出实招硬招，争取在今年有所突破。要强组织、重合力，在推动实践活动出成果、见实效上下功夫。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党支部与村社区党支部结对共建，要真帮、真建、真解决问题。广大党员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更好解决基层困难事、群众烦心事。 近日，19届中央第7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15个中央巡视组分别向教育部党组和31所中管高校党委反馈了巡视情况。 根据党中央部署，9月2号，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19届中央第7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中央第7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对巡视反馈和整改工作进行集中部署。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杨晓杜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反馈现场，我们了解到，本轮巡视反馈采取召开集中反馈会议和各中央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集中视频反馈后，15个中央巡视组分别向教育部党组和31所中管高校党委进行了一对一现场反馈。 根据中央巡视工作安排，各中央巡视组向被巡视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通报了巡视发现的重要问题，并向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现场，各中央巡视组组长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教育领域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教育部党组和中管高校党委管党治党责任意识得到明显提升，办学治校工作取得新成效， 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但是巡视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有的党组织加强政治建设有不足，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决策部署存在差距，贯彻新发展理念不全面不准确，对新时代教育工作规律把握不够到位，有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不足，思想政治教育比较薄弱，校风学风建设有短板，师德师风建设有待加强，有的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不足，党委主动担当作为不够，在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等职责上存在差距，有的深化从严管党治校有不足，责任压力传导还不到底，对一些下属单位问题反映比较多，科研基建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仍有发生，校办企业、合作办学、附属医院等领域廉洁风险比较突出，四风问题还有反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个别单位发生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有的加强班子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有不足，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够到位。在反馈现场，各中央巡视组传达了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巡视整改的工作要求，强调被巡视单位党组织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巡视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国之大者对教育工作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要聚焦立德树人主责主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建设，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决克服高校特殊论，严肃查处教育领域腐败问题，加强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严的主基调贯穿高校改革发展全过程，要把巡视整改与党史学习教育、制定实施“十四五”规划、深化教育改革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长效机制，以巡视整改实际成效践行初心使命。同时，各中央巡视组在反馈时还强调，要增强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教育部等职能部门的整改监督工作合力，综合用好巡视成果，促进深化标本兼治，对整改不力、敷衍应付、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据了解，中央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今天2021年服贸会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金融、教育、医疗、体育等服务贸易十二大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亮相，为观众描绘了未来数字生活新图景。此外，金融、医疗等领域的多项服贸会最新成果接连发布，四十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也同时进行。多场以碳中和为主题的论坛上，国内外嘉宾围绕碳中和经济发展、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等话题展开研讨。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用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金钥匙》。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4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其中境外输入22例，本土1例。截至9月4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76例。截至9月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038万7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近日， 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启动向孔雀河中下游胡杨林区生态输水，持续输水预计到10月中旬，输水量达2亿立方米，有效补充孔雀河中下游两岸胡杨林区的生态用水需求。博斯腾湖已连续6年向孔雀河中下游生态输水。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北京协和医学转化平台今天正式启动，通过整合基础医学研究、高端工业制造技术、药物研发等优势资源，搭建开放高端合作平台，推动在脑科学研究、人工智能模块和医学大数据挖掘等领域的创新突破。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之徐霞客游记》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本期节目通过讲述徐霞客历经30多年探寻名山大川的故事，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以及求实探索的科学精神。节目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据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消息，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目前已经恢复了部分国内航班。塔利班发言人沙欣今天在回复总台记者时表示，潘杰希尔的战斗已基本结束。当地武装人员则表示，此前一直有战斗的帕里扬地区目前已经没有塔利班人员。 There is a good news here in Kabul today. 现在有个好消息，就是阿富汗最大的航空公司阿里亚纳航空公司已宣布，他们恢复了首都喀布尔与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这三个主要城市之间的航班，并且已经开始售票。 喀布尔国际机场目前已开通人道救援通道，以保障人道救援物资进入阿富汗。不过，塔利班官员表示，国际航班恢复尚需10日。在潘杰希尔的战事方面，塔利班发言人今天在回复总台记者时表示，除了一小部分武装力量将通过谈判或其他方式解决外，战事基本结束。当地武装力量发言人法西姆达什蒂今天在社交媒体表示，潘杰希尔省的帕里扬地区此前一直有战事，目前已经没有塔利班人员。潘杰希尔位于喀布尔东北方向大约120公里处，塔利班1996年至2001年执政期间一直未能控制这一地区。4号，伊朗总统莱西表示，在美军占领阿富汗期间，伊朗接收了300多万阿富汗难民。阿富汗问题表明，美国的所作所为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反而危害世界安全。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990万，死亡病例超过64.8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过去7天，美国平均日增确诊病例达163273例，是自今年1月以来的新高。美国再次成为全球日增病例数最高的国家。过去7天的平均日增死亡病例达到1551例，与此前7天比增加了22%。美国夏威夷州近期疫情加剧，7天平均日增病例数从7月份的40多例骤增至9月初的800多例。当地医护人员及居民指责政府不作为，认为在德尔塔变异毒株迅速蔓延的情况下，仍有大批游客前往夏威夷，当地的疫情防控措施也没有加强。 In my experience. 在我看来，政府一点也不关心我们本地人的健康，他们只看重旅游带来的收益。 根据印度卫生部今天公布的数据，印度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298万例，死亡病例超44万例。 从3号到4号，美国首都华盛顿、芝加哥市、洛杉矶县长滩市等多地发生枪击事件，至少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警方称，发生在华盛顿的枪击事件为一伙人下车向人群扫射，6人中枪，其中3人死亡，枪手在逃。芝加哥则发生了至少9起枪击，造成包括多名儿童在内的23人受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全美今年夏天平均每个周末有200人死于枪击，472人受伤。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